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来荣耀我们的神，来爱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这时候我们一起闭起眼睛，我们祷告，大家可以用方言，可以悟性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让圣灵大大运行在我们的心中，哈利路亚。O raba kasiki dia nama baba bayara kasiki. O sheria nana kasanda iria rara baba. O shakaria nana masukuru bakai dia rara baba. O shikiria nahi yoro bakai rara baba. O dia nana kasiki dia rara baba.O shikriyana hayarara baba, Oriana nakaseke, Urakaseke, Urakaseke shikriyana nana, O shadarara baba, Urabakayara mati garaba kushukuru makasi, O shiriana nakayarara baba, Urabakayara baba yararahidi, Iriana nakasakayara bakurakasekriyana no, Urabahayara bakurakasi, Shingriyara kashingra dakayara baba,Ura mekiria ro shikriyana negri Iriana keria raba baba ya raba kuraka shiki O shikriyana masanda O shanda dada kaya raba ku Uriana maka shikriyanda Yesu jidu bao shi jejing omen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，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，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，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，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，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。主圣灵在这里，我们需要你在这里掌管。哦，主啊，你动工，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哦，主圣灵掌权，主圣灵掌权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要荣耀你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荣耀你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圣灵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应许与我们同在，哈利路亚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久没有来了，感谢主啊，德冠来邀请我再来 回来这里一起跟大家敬拜神。今天晚上呢，我带了一个弟兄来跟大家做见证。这个弟兄呢，他名叫林伟立啊，林伟立弟兄，他结婚呢，他有四个孩子啊，那么还是很年轻，今年才39岁 ，OK， 那么他信主才一年啊，那以前呢？他是跟耶稣作对的，他是茅山法师 ，right？ 大家都知道谁是茅山法师哈、哦，他也会看风水，也会写符咒，也会跟人家这个什么解降头啊、等等都会，但是后来，等下要听他亲口跟你们讲，他所。经历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精彩的改变？好，我们这时候就掌声欢迎林伟立弟兄。 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好啊、我叫伟立，今年39岁，刚郭牧师讲了。好、哦，那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？好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恩。今天能够来到芙蓉这个教会来为你做见证，是我们相信这都是你的带领。主圣灵啊，求你恩膏我，让我与你同工，做好你要我做的事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慈爱的阿爸父，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你的灵，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是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，我们要靠着主，期待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站稳了，用真理的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父兄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举起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手上拿着圣灵的宝剑。这就是神的道，这道在我心中，在我口中，使我心中有能力，使我口中有权柄，能撤退一切的邪灵污鬼，能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主耶稣啊，你的 托尔的权柄是这么样说，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那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所有的人的心意夺回，使他们都顺服基督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荣耀耶稣，高举耶稣，耶稣作王，耶稣掌权，耶稣得着最高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这荣耀颂赞能力都是你的，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今年39岁，以前还没有进入做这个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我也是人家的师父啊，我是一个拜拜行邪术，现在叫做行邪术，以前不懂什么叫行邪术。以前我们就是，其实我以前都是喜欢帮人，所以我是开坛啊，学法，从小就对这些灵异的东西很有兴趣哦，从小就开始认识这些东西啊，就小时候就有所谓的阴阳眼啊，那是叫做阴阳眼，能够看到那些东西啊，过后就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咯。就到我大概真真实实啊入门啊入那些法门啊，入法门学法，学茅山。哇，听到茅山这个不是好人来了，茅山的都是武术啊邪术啊，对不对？不过我是用茅山是救人帮人的那时候啊，不过我们是以前我们不懂啦，那个时候是我们是认贼作父啊，现在才是真正是弃暗投明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时候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我在30多岁就进入法门，就学法。哇，以为学法是救人哦，哇，立定心智，我要学法就是要救人哦。哇，可是学了法过后哦，就哇有了法术咯，有了法术就觉得哇，这些法术可以这样子弄，哇，真的是哇可以行的哦，这样子弄又可以，那这样子弄，哇，以为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。当我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很厉害。当我正式认识耶稣了过后啊，这些我以前学的东西只不过是耶稣脚下的东西而已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最厉害最厉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厉害的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厉害最厉害的，没有东西比他最厉害，天底下公认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主耶稣。 OK， 那么那个时候就学了法，那么学了法过后，我就在巴生开了一间坛啊，开神坛。真的我是专业的嘞，专业就是开坛帮人家做法事啊，来你的生意有什么问题你来找我，就帮你做符啊，帮你施法 啊多少钱啊，就讲哦，讲多少钱，就这样子帮人家做咯，就真的是全职啊，服务他们在做的啊。那么我们讲在我的那个过程中，我在修法学法的过程中啊，有没有遇到那些解将啊？有，解将啊，打邪啊，帮人家治鬼啊，都有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大鬼治小鬼，是我进了耶稣过后啊，信了耶稣过后才知道，哇，原来这么多的道理哦，这么多我以前没有答案的东西啊，哇，在主耶稣里面找得到答案哦，真的是非常好。哇，原来是大鬼治小鬼，以前我那是大鬼治小鬼了。那么哦，往往我们以前帮人家做法事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很辛苦的，所以我敢告诉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讲这种以前那种拜拜的那种东西啊，没有平安的。而且啊，我们这种做师父啊，以前做师父的啊，拜到啊，到最后啊，很短命的。我可以坦白跟你讲了，这种做神坛啊、开神庙啊、行法的人啊，很短命的。为什么？其实他们都，我现在我明理了，我知道我认识耶稣了吗？我就知道了很多的以前的那种奥秘啊。其实我们搞那些东西啊，就是好像拿那个命啊去跟魔鬼换的哦。真的，你换到来自己很辛苦啊，又痛苦，又不能够跟人家讲，我们又收徒弟哦，哇，大又很多徒弟要教他们，所以有时候是骑虎难下，下不来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我敢讲，现在所我认识的拜拜的东西，到最后都是自己要承受很多的恶果，那些不好的东西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有朋友、弟兄、姐妹、家里人有做这种东西的，你可以把这个见证分享给他们，快快出来！我们耶稣这边呢、啊，真的是有平安、有喜乐，什么都行的。我们讲在神啊，一切都行的，没有不能的事啊。在神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什么都 OK 的，没有不能、没有难成的事啊，在我们神的国度里面，阿们。OK， 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帮人家，也是同样帮人家医邪啊、医将，都有斗法了。所谓的斗法，讲到斗法、啊，不是我喜欢斗啊，是因为我去救这个人的时候啊，我就无形中在跟对方的法师在斗。有人讲斗法，哇，这个人很爱斗，不是，因为有这个人，他被人家下了东西的，他来到我的神坛找到我，我就那个师父巫术的师父放东西在他身上啊，可能有人给钱啊， 放东西在这个人身上，他就中了东西，刚好他来到我的坛，招了我，我就帮他治的时候，我就一解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去了哪里？那个东西就飞回去那个放他人的身上那边吗？当放了人的身上的时候，他中了啊，自己中回了啊，他就要打回出去嘛。他打回出去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去哪里？他不是追他了哦，谁解他就治谁的哦，真的哦，谁救他就治谁的哦。所以这东西不可以乱乱搞的哦，灵界的东西是很真实的哦，是真的是很真实的，搞不好连命都没有的这个东西。所以就在那种过程中啊，就我就简单的说，那些不讲这么多，我想带过啊，为什么会进入哇？从师父啊，我收徒弟啊，变成现在是耶稣的门徒哦。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救了一个人啊，那个人是中了6年的降头了哦，哇，这个人非常的，他中的那个是印尼的那种降啊，磨磨的降哦，哇，很那个时候是蛮有一点东西啦哦。那个时候就医他的时候哦，哇，医疗过后啊，自己啊中到满身哦。这个中了过后，基本上以前啊，我救一个人啊，大概是跟那个对方的法师斗法，最多是最长1个月还是3个礼拜就斗完了的。在那个过程中，可能真的是睡在那边不会动了，真的是这样子斗了，一直在斗，哇，半夜也起来斗，早上也斗，斗到那个门也关掉，在里面斗了，真的是在斗法了。那个斗法是你们听的好像很玄啊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其实不奇怪，它就在我们的一个我们叫做灵里啊，也是叫做灵里。可是那个这个灵里里面的一种斗，一种在灵里面的斗来了，这样的东西很奇妙啊。OK， 就那么那个时候就斗了，那个过后我哇，给那个对方的法师弄到我整个人倒下去哦，哇，差不能睡觉了、啊，哇，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么难顶的一个东西，他这个真的是高我很多，他的东西，他高我很多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差不多3天不能够睡觉啊，睡觉是用打坐的那种方式这样子睡，不能够睡的，哇，那个身体好像给针刺到整身都是，你很辛苦的对啊，你不能够去看医生的，你看医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讲死定了，因为我有医过的人啊。他们就是中这种东西，他们不知道啊，他们去看医生。我们讲，如果今天有病，就是看医生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灵异的病哦，就是灵异啊，灵异的病你怎么样看医生？看不好的，医生跟你检查啊，你的血压很正常，血糖正常，一切 everything OK， 可是不行的哦，因为它是灵里面的攻击嘛，它是属灵里面的攻击你嘛，你灵里面的攻击是很实在的，这个是有我们讲有病就看医生，如果是灵的病就要去找我们的耶稣祷告啦，就好了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嘛，那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哇很辛苦哦，真的是那个时候是差不多要死了，我讲这么要死，因为3天不能睡觉，很辛苦哦，没有试过这么有力的他的东西，我的东西打出去还又打回来了哦，哇，实在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像那个做戏这样哦，真的是哇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要跟我老婆要交代身后事了，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这么我吃到38岁啊，哇，连命都没有了，现在哇就很辛苦啊，那个时候我就在一间佛堂啊，那时候我们叫做佛堂，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嘛，对不对？还在拜拜的领域嘛。我就在佛堂那边，每天就找一个泰国的师父，他来救我嘛。那时候我去找他救命啊，就每天在那边，他叫我打坐，他叫我要超过21天啊，要打坐超过21天才能够把我的东西，不是他救我，是他教我怎么样自救哦。他教我怎么样自救，他不敢动我的东西，他怕我的东西会弄到他，因为这个东西我都讲了，谁去弄就会中谁的哦。所以他不敢动我的东西哦，他叫我你要打坐21天，我教你如何念经，如何打坐。哇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痛苦啊，我没有试过一个东西弄到我自己这么痛苦了，实在是痛苦就对了。哇，给针刺也不是，我就跟你讲，那些东西是很辛苦的东西来的。那么我就那时候每天就是打坐啊，念经，打坐念经。哇，整天早上吃了早餐就打坐念经，有时到3更半夜啊，不能够睡觉。他一来的时候啊，那种东西一来的时候，哇，你整个人呢、啊、站都不稳了、啊，又一直念经念经打坐，一直念经念经念经，这样给他弄到4、5点、5、6点的时候起来，家里人也被攻击的哦。当我被攻击的时候，我的老婆也被攻击的。所以我们讲啊，耶稣讲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啊，是真实的、啊。这样老公做什么，老婆知道的、啊。不要以为老公做什么老婆不知道，都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是很事实的东西来的。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这样，我的老婆也跟我讲，哇，她也是有问题，我知道她有问题。那时候我要怎么样好？那时候连命都没有了，差不多也没有人敢救我哦，我自己的师父也不敢救我哦，自己教我师父那个不敢救我啊，我那个时候很无奈啊，连命都差不多要死不死，这样真的是要死死不去哦，又很辛苦哦，给那些东西弄到很辛苦，又很怕的哦，你的心很怕很怕的，懂吗？有给那些属灵的东西攻击你的心是很怕的，怕到你啊，如果你去看心理医生，你就要吃药那些药了。如果你酒如果没有去医治这种问题啊，就会从灵异的问题导致掺下去，就变成灵异再掺下病了的，所以就会有灵异的问题，又再有病的问题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难搞了。所以有这些东西就要快快请示牧师啊，快快去解决这些问题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， 就有一天我就每天打坐、哦、我都还是这样辛苦嘛，我就到底谁可以救我，没有人可以救我嘞。那时候我很无奈啊，那个时候很无奈，不懂那怎么样好，没有人可以救我嘞。我的那时的日子很痛苦就对了，不懂要怎样跟你们用言语来表达那种痛苦，实在非常的痛苦就对了啦。家里人就不明白，我老婆讲我们是真的是说了学法学到说，你懂吗？你又不可以跟他讲，我得跟他讲，因为他是我们讲是邪灵在弄你嘛，邪灵弄你人家看不到的哦，他看你的是样子，可是他是属灵里面攻我们，我们很痛苦嘛。那时候那个时候又很怕老婆，又讲我们说又不能够跟他讲，他又攻击老婆嘛。那时候就到有一天啊，我真的很无奈，我就跟那个泰国师傅讲，师傅我真的很辛苦了，要怎么办？他讲不要，他不要跟我讲，他叫我去楼下打坐念经，因为每天我在那个神坛哦，那个佛堂啊，每天晚上9:30开始就要下楼下打坐，跟那些泰国师傅一起打坐，一起念经。那天晚上也是一样哦，就在那边打坐咯，打坐开始念经，念经一个小时后打坐，就开始念经，念经，念念念。我念到那天我不想念了，我念，我每天开始都是念的，一天念差不多10多个小时都在念经，都在打坐，念的还是这样啊，都不能够好啊，我的东西啊，只是他不会死罢了。那个时候差点死又没有死哦，那个时候我都不会好，我怎么办呢？哇，那时候我不想念了，我就因为我前面那边有一尊大大尊的，我们叫做释迦牟尼，以前拜的那种拜月偶像啊，就在那边，我在那边看到那个，哇，怎么办好？那个时候就很无奈，到底谁可以救我呢？我就不懂这么起事，我就拿我的手机哦，突然间想到手机拿出来看看一下 Facebook 啊，就看到面子书，一开的时候，哎，看到耶稣的照片哦，哇，紧张了啊，这边很紧张，我就看到耶稣的照片啊，那张照片哦，其实是在我几个月前哦。因为我一个朋友他 share 了一个 link 给我啊，那个是 YouTube 的一个香港的一个茅山的师傅啊，他也是信主哦，他分享的一些东西我听了，我很有 feel 过后，我就喜欢上耶稣，我就download耶稣的照片放在我的 wall 那边啊，放在我的 Facebook 的 wall 那边哦，有故事的哦，真的是有的哦。那时候我看到耶稣的照片过后啊，哇，紧张啊，这边看到耶稣的照片，是还有耶稣吗？那个时候我就这样子啊，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啊，我讲主耶稣基督，我讲主耶稣基督，如果你真的是有存在的话，我所面对的一切你都知道的，请你视为没有的。我就这样做了这个叫做现在叫做祷告，那时不懂叫什么吗？我就这样跟他讲话咯，主耶稣啊，你现在你懂，只有如果你有在的话，你知道我现在所面对的一切，如果你知道你真的有在，让他视为没有的。哇，做了这个祷告过后，整个人很舒服哦，没有试过这么舒服了哦，我差不多是一个月多没有试过这么舒服的。我去到哪里，我的师兄弟跟我讲要可以解我的降头啊，去到三八河里面怎样弄，什么东西都试过啊，都是不行啊。哇，回到家晚上就是看到很多的东西就对了的。哇，一祷告那个东西这样子心里面跟他讲而已嘞，你讲他的力量大不大？哇，主耶稣真的有的哦，马上感觉到整个人很平安哦。哦，有啊，耶稣有的。我就做第二个祷告哦，我讲主耶稣基督，我感受得到你啊，我说我感觉得到你，我完全的感受得到你的存在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加持。哇，那个时候不会讲嘛，只会讲加持嘛，在拜拜吗？哇，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加持。一做完这个祷告过后，不得了，整个耶稣好像哇，整个脸这样跑进我的心里面哦，哇，我才知道到我过后信了主，我知道原来我们信主了过后哦，耶稣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哦，这个是真实的。我就做了那个祷告过，哇，整个耶稣的脸，哇，整个跑来我的心里面，哇，很舒服啊，整个人是很安稳哦。过后啊，我抬头一起来一看的那个就是这么到这个墙壁这么远的那个角度，哇，抬头起来的时候看到一道圆的金光啊，金光啊，是真实的，这个不是骗人，是真实的。我抬头一起来，哇，金光，一个圆圈的金光，金光里面有个耶稣在里面的哦。我感谢主，看到主耶稣，我看到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敢相信，哪里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东西，不真实的嘞！我又盖眼睛起来，又在看，真的是有个耶稣在里面了。哇，完全就感受到，那个时候就是在跟他的那种，就是在灵里面的一种沟通啊。他跟我讲，你没有事了，你得救了，没事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哇，很舒服，那个感觉是很舒服啦。那个时候就起来，我知道我得救，我要回去啊，我就跑去楼上，那些师父啊和尚还在那边打坐，我就起来去到楼上，因为每天在那边打坐的嘛，我就把我的插件拿我的毛巾打包去到楼下哦，跟他们讲拜拜，我要走了。哇，很潇洒那天，因为一个月多我里面呢、啊，我回家都不敢回来了嘛，每天晚上9点多10点多不敢回家了，因为一看到我的车是那种很多那些，因为他们放的巫术全部是放鬼来的嘛， 放所谓的邪灵啊，全部整车都是邪灵在等我，我哪里敢上车？每天那种生活很恐惧、很恐怖的就对了。哇，真的是那个时候哇，很平安哦，真的是看到耶稣过后我很平安啊。我就跟那些师傅讲拜拜，我里面知道我不会再来了的，我就告诉他们我讲拜拜，我走了，我就上车了。上到车过后啊，哇，坐在车里面祷告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很舒服嘛，哇，整个心都是很舒服，不敢跟你讲那个舒服，是很平安、很安稳、很舒服的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吗？因为神赐给我们的都是很刚强、很仁爱、很谨守的。如果是怕的，是来自谁的？不是来自神的，是来自恶者的。所以你们要会分。所以我们讲来自神的是很平安、很安稳、很舒服的吗？所以我就上到车上，哇，很平安、很安稳。我就主耶稣，我讲主耶稣基督啊，我在这段日子啊，我的确啊，你比谁都更了解我的。我讲我是真的是学法，我都是救人啊，帮助人啊。我现在我搞到连命都没有啊！我讲现在我连我自己家人我都救不了啊，我的家人我也救不了，我也不懂要如何去那帮助我的家人了。我讲主耶稣，这时候你都让我平安的回家，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帮助我的家人，让他们有平安。做了这个祷告，然后我就驾车就回哦。那时候就没有直接回哦，因为很舒服嘛，没有过这样舒服的东西的嘛，都是很辛苦的嘛。我就记得在两天前，我有个徒弟叫做安宁啊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连讲话都不可以讲了，因为突然间一讲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他的灵感一讲到他就来了的哦，一讲就来的哦，不能讲话，讲话都不能讲。那天哇，看到耶稣过后可以讲话，什么都能够哦，去到油站打电话给他了哦。我讲阿内啊 ，Hello， 阿内啊，你不用来我的坛拜了，我跟他讲，不用来拜了的。啊，周末嘞，周末嘞，师傅，拜来周末，我跟他讲，拜到连命都没有了，你的师傅拜到连命都没有了。现在我想刚刚我看到耶稣了，我讲我看到耶稣了，我不要你们不用来拜了。我跟他讲，我问他，他就哇，他以为我是算了，你懂吗？他到底他这个人是有没有问题哦？他问我，他叫我你不要这样伤心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。我讲我不是伤心，我真的是看到耶稣。我看到耶稣，你可以帮我的方法就是哦，你有没有朋友是信主的、信耶稣的？你介绍给我认识，我要去认识耶稣。就是这样的过程中去认识耶稣的咯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哦，哇，我就驾车回巴生的时候，我就不中那边驾车回巴生的时候，我就找他出来喝茶。哇，那天出来喝茶的时候啊，又在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。其实魔鬼啊，无时无刻就会从思想会进来的，懂吗？我们的信心信念要很强很够的。你有一些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当我在驾车再回到去找他喝茶的过程中啊，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来哦，那个时候不懂是魔还是魔鬼啊，那时候那个想法就说，哎。是耶稣救了你吗？他来了哦，是耶稣救了你吗？是不是那些师父念经，刚才跟你祷告念经啊，就不是祷告是念经啊，救了你，会不会这样子？哇，你就会有这个想法。可是那个时候一下子有给他想一下过后，还是我相信是耶稣，我看到是真的。所以耶稣会显现这个东西啊，是有他的那个他知道的，他的智慧比我们高的吗？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啊，他的智慧是肯定高过我们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所以那时候我选择我相信他，相信他过后，我就跟我那个安妮在喝茶咯，在跟他聊我的过程。哇，他就跟我在聊啊，讲话过后我就很想认识耶稣啊。那个晚上我回到家就打开 YouTube， 找到 YouTube 可以看很多，原来 YouTube 很多那种东西看的哦，一看就看到一个刚好一个主内弟兄了。你看神真的是为我们预备的哦。我们说我们信的神啊，跟我以前信的不一样的。我们信的耶稣啊，信的基督啊，是又真又活的，这真的是又真又活的。你要的东西他会懂的，你所看的东西都是他安排的，所以你们要相信这是真实的，不是骗了。哇，我看到那个哇，怎么这样感动的，一直流眼泪的。我看到哇，其实在做释放还是我释放我不知道。哇，我就从那个晚上开始哭哭哭哭到隔天，哭到那个枕头都湿掉了，这么厉害了。我隔天起来一直听诗歌，一边听就一边感动，怎么这样感动的东西都会有。哇，越看就越感动的哦，这么感动，这么真实。当感动的时候，我的心就不惧怕的哦，整个心很安稳的哦。哇，这个神是真的，这个神的确是真的，这个是我要找很久的神来的。哇，我就跟我自己讲哦，隔天啊，感谢主，就去到巴生那个教会，这样子就信主了哦。所以是神带领信主啦。那么我们也不是说信主了马上过后啊，就真的是这样子就没有事。其实信主了过后，你看啊，我以往拜的这么严重啊，我收徒弟，我起管。做大日子做拜很多，你认为他们会这么快放过我吗？没有的，很多的属灵征战的，很真实的，那些属灵征战都很真实的。所以我们告诉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分享，我们一定要站得稳，故此我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被离开我们逃跑了。真的是我们要顺服神的， 那时候是我是选择完全100%的顺服了，我完全我相信我所看到的，我相信我心里面的那种感觉的，哇，我就很顺服我们的神的。所以真的是要顺服我们的神啊，来抵挡。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过程中啊，我的太太又要跟我离婚哦，因为真的是面临的那些都是属灵征战来的，那时候不懂的，是过后才知道哦，原来是属灵征战来的。那个时候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我每天我的牧师就告诉我，你回家帮你的妻子祷告啦，跟他祷告，我就回家去，我就跟他祷告一个小时多了，每天祷告一个小时多，那是不会祷告嘛，他就给我祷告手册，我就看了，一直读，一直悟性的读，一直祷告，一直读，一直读，读读读到一个小时多，一睡醒啊，隔天我老婆一定找我吵架了，睡住觉也给他拉起来骂了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是真实，我叫牧师，我不要祷告了，每次祷告了，隔天就给老婆骂了这么厉害，骂了这么离谱了，他讲你要继续祷告，因为神垂听了你的祷告嘛，对不对？你的祷告有反应吗？是好的，的确我继续的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我现在我老婆，我孩子4个孩子全部信主了哦，感谢主。也不单只是这样哦，我每天都祷告，不是讲，我也跟大家分享了，我真的不是进到来不是睡觉了，是每天都祷告了，我每天都祷告至少1个小时的，以前每天啊操练1个小时，现在比较 upgrade 了，1个小时2个小时，现在操练到2个小时，每一天早上起来2个小时灵里祷告，哇，宣告神的话，一直宣告，一直读经，哇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能够不读啊，因为很多属灵的征战啊都是靠那些胜过的，真的靠着主得胜啊，这个不是开玩笑了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东西比我们的耶稣最厉害了，耶稣是最厉害的，就对了，我们要完全的相信他，完全的跟从，而且顺服谦卑在他的脚前那边，这是真的，这完全是顺服他的，完全是谦卑，以前是人家的师父啊，现在是做门徒了，是很谦卑的，很多的考验，很多的征战啊，那些改天我们在私底下再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嘛，我也跟大家分享啊，我不止我的孩子，我的家人全部信主啊，我老婆信主是神迹来的，不可能信主的，要离婚的，懂吗？我又分享这个要离婚的过程中，到最后到离婚的过程，那个时候我就不要睬他，问我你到底要选择耶稣还是选择我，我不要回答他，我那时候是很痛苦很痛苦啊，跑去外面祷告，哇，耶稣啊，怎么办，真的哭的，那时候真的是爱我们的耶稣，爱我们的主，爱到哭的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是爱他，爱到哭的，我没有试过一个这么爱的神的哦，哇，这个神的确很真很活了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上帝啊，给我们上帝一个掌声好不好，哇，讲得这么好要掌声吗？要荣耀我们的上帝，要高举他们嘛，我们高举我们的耶稣，高举我们的耶稣，我们赞美我们的耶稣，哇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哇，我想到主耶稣啊，我爱你爱得我很痛苦，我老婆要跟我离婚啊，我怎么办哦，那时候我就打给牧师哦，我打给我的牧师，打给我牧师过后，牧师又给我祷告，我一祷告了马上又有力量的哦，哇，原来祷告的力量这么大的哦，马上祷告马上有感觉的哦，哇，又稳了哦，回到去我不要正面回答他，因为圣灵带领啊，那时不懂什么叫做圣灵嘛，现在懂什么叫圣灵哦，那时不懂哦，圣灵会带领我们，给我们智慧，你要怎样去面对这个事情，那时我根本我是完全交托就对了的啦，死就死啊，我讲死就死，回到去哦，他再问我，我就不要回答他，他再问我要离婚还是什么，我不要回答他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了，那时候也是圣灵的带领啊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这样我讲你走了，我讲我叫让你走哦，因为我里面心相信哦，他走了一定会回来了，因为我们神会眷顾了嘛，会保守的嘛，到最后就选择这样子哦，反正我叫他走他不要走了，我那时候感谢主啊，来掌声一下，给我们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，也是神给我的智慧来了，很多的经历啊，这只是我其中一个跟我老婆的经历，到我现在我老婆也是很迫切的在祷告，每一天祷告也是1个小时，因为我2个小时他就1个小时哦，不断的祷告，现在他很爱主，他能够信主是一个神迹来的，信主不是我们想要就是要的，那个时候在那个过程中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我们能够信主啊是一个哇很好很幸福很美的事来的，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是属灵征战很真实的，真的是这是跟魔鬼在拉扯的，就是跟魔鬼在拉来拉去的，就对了，我以前我以为我是赚钱养家的，回到去我叫他们信什么就信什么，你等啊，回到家他跟你离婚啊，他跟我讲你信耶稣我跟你离婚，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真实的，很真实的，全部东西都很真实的，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们能够信主啊是很幸福不容易的，魔鬼会拉你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坐在这边听到啊是很不容易的，真的是有天使天君围绕我们陪同我们的，有很多的见证啊，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不分享这么多，有改天再跟你们分享，还有很多好分享，因为我再跟你讲到一个见证，就是说我抽烟抽了23年的烟啊，因为我信了主过后啊靠主得胜，连烟也戒掉，以前哦抽烟哦 想戒呀、啊，想戒，戒来戒去，戒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又抽回的。现在呀、啊，不会呀、啊，真的是他们跟我讲，祷告可以戒烟哦。那个时候不相信哦。过后有一次啊，搬偶像啊，我信了主过后啊，我整间神坛拆掉的嘞，300多间拆掉，不要看它，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就好了。我们不被周围的恶者的巧扰的影响吗？我们的眼目单单只专注在我们神的身上，不管旁边遇到什么事情，敢敢就是向前，跟住我们的耶稣的脚步走，就是没有错了。那时候我连店也拆掉，什么也拆，说你讲我老婆怕不怕？哇了，我连店也拆掉，300多间全部拆，什么都不要嘞，就是这样子跟从耶稣的。店也拆掉，神坛也拆掉，全部神坛就拆到完，拿去烧掉。哇，真的是感谢主啊，神的荣耀，荣耀归给神。OK， 那个时候就过后就连祷告，到最后是拆我洁癖的偶像啊，我的洁癖的偶全部偶像都很买偶像买很多钱了、啊、以前。那个拆偶像的时候，那个过程中就把那些东西送到去教会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的心我也想很想戒烟啊，因为我知道烟是一种捆绑来的。在我以前我在司法斗法的时候、哦、当我们有跟灵接触的时候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以前拜的全部都是鬼，不是什么东西，全部都是鬼来的，全部都是邪灵来的，那些我们知道了。所以、哦、那个时候啊，与邪灵在一起的时候一直抽烟抽不停的。所以啊，我到我信了耶稣过，我知道那个香烟不要看它一支这样子的东西，它背后有灵的。所以我不要做那个香炉啊，给魔鬼这样撒给他骗做那个香炉，这么我要去敬拜他，我是敬拜我上帝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的上帝是这么真这么活的，我除了我的上帝没有别的比他更重要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去搬偶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，我真的是要戒烟的，我要靠一下，真的是祷告戒烟可以不可以。那时候我就把我的香烟丢在那个偶像那边一起烧的时候，哇，我那个弟兄姐妹就叫那个牧师跟我祷告，祷告了，哇，到晚上哦都没有烟瘾的哦。所以我知道祷告是真的是大有力量了。所以啊，我也信了主过后啊，我吃血压高的药7年啊，信了主过后现在不用吃血压高的药哦。哇，神真的非常的爱我们，不是爱我也爱各位弟兄姐妹吗？因为今天会预备我们来跟你们做见证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，也能够分享出去给你们身边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啊，有很多的见证啊，很多很多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讲到最后一个见证就是郭牧师的见证。就是郭牧师有一次啊，让我知道祷告的力量这么大的。我今天讲祷告我就分享嘛，这个见证过我们就交给郭牧师。最后一次就是在我的儿子啊，真的叫属灵征战，连我的孩儿子最第三的儿子他发高烧啊，发高烧，我不知道他哇，第一天发高烧的时候我陪他到天亮啊，一直跟他祷告，一直祷告哦，一直祷告，哇，可是他的烧在39.5 39.8，很烧的哦，那个烧到不会退的哦，到隔天也好哦，也不会退的哦，给他吃药水都不会退的哦，我都要塞那个药在屁股那边才会退一下，过后药又跑回来的哦，这个不是普通的烧来的啦，这个是因为到他烧到那天晚上我陪他到天亮到5点多的时候哦，他会跟我坐起来，他跟我指住一个他的床边，他跟我讲那边他很怕哦，他讲他很怕，他看到有黑黑的东西他很怕，所以我知道这种是属灵的攻击来的。那个时候到隔一天，我就刚好那时认识郭牧师，但是郭牧师了过后哦，我就跟郭牧师有聊天啊，然后那个回到去的时候，我就回到去，我老婆我在跟郭牧师聊天的时候，在下午啊，我记得我老婆打给我讲，我的儿子的烧不会退，他讲他的烧不会退耶，他讲给他吃药也不会退耶，怎么办？我就讲我等我回来了，我就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一摸他，哇，的确是39.多、啊，已经是太烧了啊，整天这样烧不可以，我就怎么好？那时候不可以跟我老婆讲耶稣，讲耶稣要离婚的，我怎么好？那么时候圣灵又来了咯，圣灵又带领哦。那时候我就想到是我打电话要郭牧师跟我祷告嘛，那时候就把我的儿子一抱啊，抱去隔壁的房锁住门哦，一抱他起来就隔壁房，我讲我去隔壁我要看他给他吃药什么咯，我讲我跟我老婆讲哦，我就一抱他抱去隔壁房锁门，打给郭牧师，郭牧师给他祷告，郭牧师就给他祷告哦，我看到郭牧师给他祷告的时候，郭牧师就讲啊，他通过这个手机跟他祷告，郭牧师一祷告的时候啊，那种祷告的悟性开始讲的时候啊，我看到我的儿子的眼睛骗不到人的哦，开始有平安哦，那个眼睛开始有平安，有平安，有平安。牧师在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的时候，哇，他整个舒服，就这样睡下去哦。过后不得了哦。过后我就跟郭牧师在电话讲话，我讲啊，我的孩子睡觉了，就跟郭牧师聊天，聊天，聊天。现在我郭牧师怎么我想哭了，我讲，我怎么郭牧师我会想哭，我讲圣灵，圣灵，哦，就我还是大哭哦，自己大哭一场哦。哭完了过后，我就回去量我的孩子。感谢主，他的烧从39.8跌到37点多，感谢主啦，真的。然后到晚上哦，那是第二天嘛，通常小孩子发烧啊，至少要烧3天到4天了。我的儿子祷告了过后好哦，直接啊就是这样子好掉了啦。所以这就是属灵征战的得胜嘛， 真的，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也把这个麦给回我们的国牧师，让他来分享了哦。所有一切能力、颂赞能力，都是你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 我看我不必讲了哈，大家已经都明白了哈，都明白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伟力弟兄，自从去年11月多我认识他哈，11月多啊，后来啊，感谢主，一直到现在，一直每天都在联络啊，祷告，一起来服侍主。那么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彰显在啊伟力弟兄的身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还有谁还没有信耶稣了吗？全部都信了吗？还有怀疑的吗？有谁还没有信的？今天晚上你听了这个见证，一定要信啊！信了就带着平安回家啊！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很肯定的确据，耶稣基督会给我们的。因为耶稣已经说过，在世上有灾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这个平安是很真实的。那么伟力弟兄有这么大的平安临到，是因为他过去跟魔鬼拜魔鬼为父王、啊、所以是魔鬼子来的，魔鬼子。那么现在是什么？神的儿子啊，哈利路亚，完全不同了。所以他心中就经历了耶稣基督所说的，在世上有灾难，魔鬼给我们很多灾难，心中根本就没有平安了。那么我们有耶稣了，我们心中肯定有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平安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没有其他的平安比耶稣给我们平安更好，是耶稣的平安是最棒的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所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今天晚上必须要做一个最好的决定，也是最蒙福的决定，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。伟力说耶稣基督，他简单的讲几句话，耶稣基督就进到他心里面，魔鬼就跑出去了，魔鬼一出去，他心中就充满了平安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确据。所以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信心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的这个有把握。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把握，你盼望耶稣基督给我们平安，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平安。这是我们对耶稣有信心。那么对耶稣有信心的以后呢？那么一切的事情都由耶稣基督为我们来成就了。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信心的祷告。那信心与祷告，伟力已经对魔鬼这样的这种的攻击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，连命几乎都没有了。那现在跟耶稣基督承认，呼求耶稣基督，你是有的话，你是真的话，你就进来，这是信心的发出一种的祷告。耶稣马上就在他心中动工了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，好像我们看不见摸不见摸不到的，但是我们信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，这种的经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让我们从这个弟兄的生命经历当中给我们知道，我也知道这个做法师的人是很痛苦的。我曾经看到一个他在那里斗法就死在那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斗法的那个比他的法力高，他就遭殃，就死在那里。所以各位， 伟力，我相信是神所保护的，不然他已经没有命了，什么咒都不能够救他，什么法师都没有办法救他，因为他帮助的那个人身上比他的法力高，所以应该他不可以跟他来斗，跟他帮助的。可是他为了爱这个人，所以他将自己的生命都献出来，他也知道如此做的话肯定是没命的。耶稣也看到伟力的心，这个是好心仔，所以他救他，帮助他，引导他从那个灾难出来。我相信神要大大使用他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但感谢主，他对耶稣基督确实有信心。从去年七月到今年的七月，他没有收入，一分钱收入都没有，每天都在出，用什么？用他的老粮，就是过去所储蓄下来的钱。他很害怕，害怕吗？害怕，屋子要供，孩子要教育费，要生活费，妻子要这个生活费，家庭需要等等。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有足够，每一天祷告，每一天祷告。他常常跟我说，牧师啊，请你帮助我，为我的事业祷告，现在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过去随便都可以做，现在不可以乱做。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要走正路，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偏左偏右都可以，但是信了耶稣要走正路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找工作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最近他有工作了，他在卖产业，哇，老板很器重他，开会的时候常常提伟力的名字，你看他刚刚加入的，他这么成功，哇，在卖，有人来买，有人来找，要租屋子，哇，这都是神在安排，在预备，神也为他预备一个好的上师，将所有的秘诀都可以教导他，分享给他，让他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呢，做得顺利，做得亨通。刚才在路上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刚才一直讲价钱，讲得很生气。”我说：“生气你就失败了，哈哈，你要继续的平静安稳，继续靠主得胜，祷告，这个屋子一定会成功的，没有问题。”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，所做的这种工作，所做的事业的态度，跟没有信主的完全是不同的。我们是全部遵照神的心意来做的，所以这个是伟力的信心，可以造就帮助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走在正路，神喜悦，神就赐福，神负责到底，神不会亏待我们的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用信心来祷告，这是操练信心。我一直鼓励他继续操练信心，哇，他每天要操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读经。所以他才信一年，但是他经文背很多，你有没有背他这样多的经文？是的，感谢主，他以前也背了很多很多的咒文。我替他做医治示范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咒文一大篇，什么咒文都有。感谢主，这些全部长从他的记忆里面全部用耶稣宝血跟他涂抹掉，这个是魔鬼的这个武器，我们把它消除掉，感谢主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念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是一章第一节，弟兄， 转到那边去，好吧？接下来的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十一章一节，一二三。这是信心，我们信心是向谁？向耶稣。我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，因此我们所盼望的，我们肯定有把握，因为耶稣是真实的神，是信实的神，他话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。他说世界有灾难，我要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伟力经历到这样的这种耶稣基督可以给他的祝福，可以给他的平安。所以信就是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。各位，我们来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对耶稣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要有这个永生的生命。耶稣说信我的人就有永生，那我们信了，我们对这样的盼望肯定是会实现的，耶稣基督不会骗我们的。当我们在这个带领人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好像伟力这样的经历是一肯定的，认罪悔改信耶稣基督，心中马上的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就是平安。那就是我们所盼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，充满着这样的叫把握。因此我敢应允他说，你信耶稣一定有平安。所以我敢宣告，因为我对这个盼望有把握，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这样的这种的平安。对还没有见到的事情呢，有缺据。什么缺据呢？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有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以 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魔鬼已经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脚下，凡相信耶稣基督的，魔鬼也在我们的脚下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的确据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肯定的宣告说，你信耶稣基督，你就会经历到这样的祝福。所以我就告诉伟力说，你继续操练你的信心。现在暂时没有工作，没有事业，没有赚钱，不要紧，耶稣知道他会为你安排。所以时间到的时候，这种事情就发生了，安排这些好人在他的身边帮助他，引导他，以前所做的全部消除掉，现在新的开始。这个是很新的事业，以前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也很怕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信心，因为我知道说神一定会为他预备的。信主的人不会做乞丐的，是我们要居上不居下的，做头不做尾的。阿们吗？哈利路亚。所以伟力现在开始经历到了，哇，他很高兴说，牧师啊，我刚刚带帮助人租了一间屋子，我拿到600多块，我很高兴，一年来第一次收到600多块。他说圣经说要献上出手的果子，他就将这个600多块带去教会奉献了。哈利路亚，这个是美好的，感谢主。这次就是信心，相信圣经的话所说的肯定是会成就的。将我们出手的果子献上的时候，神在以后会更大的赐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在这种考验的过程当中，以信心继续祷告，继续操练的时候呢，神就会赐福给我们。苦难越大，试炼越多，那么以后的赐福就越大。约伯 经过了那样痛苦以后，就双倍的祝福他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经的话语，感谢主。所以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，对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有确据，因为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，都是神的所说的，所以我们相信。那在这个马可福音这个11章24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答回去前面啊，我们一起来念1、2、3。这是耶稣说的话，对不对？阿们吗？阿们。所以我们相信，我们就接受。好，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耶稣基督叫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这样做。昨天晚上，前天晚上，我在斯迪旺，我回去斯迪旺的时候，都会吃什么那个云吞面啊、干拌面啊，还有这卤面啊，都是我们家乡的菜，而吃了。那早餐的时候也吃，吃了就放那个什么醋进那个白蒜头的啊，插进去很香，很好吃。那么到晚上的时候我就受不了，肚子一直胀起来，很辛苦。8点开始，哇，走来走去，那个时候也走来走去，一直祷告，哦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，因为我相信耶稣一定会医治我，所以我一直走，一直祷告。差不多要到10点多11点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有一个意念来，你早上跟下午吃面的时候放那个蒜，那个白醋蒜啊，哎，我记起了，是啊，我就祷告，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，与我早上跟下午所吃的掺了这个百蒜啊、百蒜醋切断关系，奉耶稣基督命令，死亡的灵透过这个百蒜醋呢来攻击我的，现在离开我。我这样祷告以后，我肚子感觉到哎，有东西就好像掉下去，就舒服了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信心。耶稣说无论你们求什么，信已经得着了，你我就给你实现。所以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这样相信宣告，圣灵就启示我关于所赐的东西，给魔鬼有机会借着这个东西来攻击我。我就如此的祷告，命令这个死亡的灵魔鬼离开，哇，我得舒服了，我得医治了，晚上就很好睡了，感谢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有着信心，有这个确据，神的所说的话呢，我们抓住的时候呢，神就会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所祷告的是带有信心的祷告，相信圣经所说的话的祷告必定会成就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已经，这是第二次关于这个独子吃东西产生的问题的祷告。第一次呢，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吃芒果菠萝蜜啊，芒果，我吃很多，吃很多的时候就不消化了，哇，肚子很辛苦，很辛苦。然后那天就有一个从那个美国纽约一个姐妹打电话回来，说牧师你有时间吗？请你去这个新古毛那边帮助我的朋友的爸爸，他老人家安息了，没有牧师为他主持丧礼，请你去。我说可以啊，我去啊，我就答应他去。但是我想到，哎呦，我肚子这样不舒服，怎样做呢？晚上就睡觉，早上起来还是在不舒服，不消化。不要紧呢，我跟我的师母就开车， 从我的家开到新古毛差不多要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一上车呢，我就祷告，一边开车一边祷告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不停地这样讲，针对着我这个问题讲，主耶稣医治我。到那个商家的时候呢，我车门开起来走出去，哎，肚子里面舒服了，感谢主。嘿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工啊，所以我们就是针对性的以信心来做出这样的祷告，不是用很美的字眼来祷告，我们是直接的，耶稣基督喜欢听我们这样直接的祷告。但是有时候祷告没有果效，他说医生可以帮助你，你去找医生吧，你去找医生，医生给了很简单的药吃了也好了，哎，所以我们跟医生也可以配合医生哦，是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在我们身边的啊，在我们的这个灵里面的，我们神都为我们预备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信心祷告出来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见证，有很多的这样见证，圣经里面也很多这样的先贤先生的见证。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真的是信心之父，他什么都信，耶稣和华神说什么他就信什么，他说离开你的家他就离开了，他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亚伯拉罕就相信。可是他没有孩子怎么办？后来等了好多年，撒拉等来不及，他要为耶和华神做事情，他就将他的女佣夏甲给他生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斯玛利。后来家庭就开始乱了，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后裔吗？神说不是，他是血气所生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神所应许的我们一定要等候，他怎么样应许必定会怎么样成就，不是我们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所应许的事情，绝对不是这样。因此这个撒拉所做的决定呢，搞成现在世界的这种的混乱，以斯玛利的后裔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问题，一直敌对着我们。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，这不是你的后裔，是你血气所生的，我要给你的是应许之子。到99岁的时候，神说你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儿子，撒拉就偷笑了，我这么老了怎么可以生呢？不能够过了生育期，因为我们的耶和华他是神，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呢，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所以他都可以做。他创造宇宙的时候只是用话讲罢了，有光就有光，有空气运行在地上，他造人的时候他将气吹进人的鼻孔，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，这是神可以做的事情。况且他立地的根基也铺展了诸天，诸天我们也不知道诸天是怎么样的，好多的天，我们现在所看的天是其中一个天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天，圣经说神立地的根基也铺展诸天，哇，这是伟大的神。所以对老人家生孩子，在神的手中是没有难成的事情， 他可以将没有的变成有。撒拉已经过了这个生育期了，但是神有办法。什么困难没有？没有什么困难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100岁的时候，这个亚伯拉罕就得了以撒，这是他应许之子，是神给的，不是亚伯拉罕跟撒拉这个在肉体上的结合而生出来的，是，但是是神的作为，叫他们能够怀孕，感谢主。所以这就是信心，亚伯拉罕一直相信说神会成就他的应许，他没有灰心，也没有软弱，也没有怀疑，就是这样的相信。各位，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。那么有一个姐妹，她是泰国人，她信主耶稣基督以后非常的渴慕，也非常的追求。有一天她突然间肚子痛，她去看医生，医生跟她检验以后呢，医生说你肚子里面有一粒瘤，这个需要割除，但是手术费需要15000。姐妹说我没有钱，那么再等一个时候看看怎么样。她就回家，她就买了6罐的这个矿泉水，进到她的房间，关起门在里面祷告，非常痛。那么第二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呢，半夜天使来跟他说话，天使说你喝那个矿泉水。他就喝一杯矿泉水以后，他就上厕所去，在厕所里面呢就搭出很多黑黑臭臭的东西，他感觉的舒服很多了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第二天再去找医生，医生再开始检验，他说你的瘤没有了，感谢主，主医治了他。所以耶稣说关起门进到内室去祷告，天上的父会暗中报答你。哈利路亚，这是圣经的话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借着圣经所应许的话做出这样的祷告，神必定按着他所讲的话来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求的事情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段的经文，就是马可福音第11章24节，来翻出来好不好？找到吗？马可福音第11章24节 ，Hello， 有没有？有了，来一起来读，1、2、3。所以你们要将这个经文背下来，常常为着病痛，为着问题，为了灾难祷告以后，就宣告耶稣这句话，背起来，耶稣所说的话必定要为我们成就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有个姐妹，她说我要跟我的丈夫离婚，因为我的丈夫一直赌博，不照顾家庭，孩子需要的教育费他也不理，这个妻子很痛苦。但是这个丈夫也曾经去过教会，也受过洗，但是没有完全的悔改，没有信靠，没有真的仰望耶稣基督，还是走他自己要走的路，做他要做的事情。那个这个姐妹很痛苦的时候就说要离婚。离婚可以解决吗？绝对不能解决。我说姐妹啊，你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将你的问题交给耶稣基督， 耶稣基督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的，他会改变你的丈夫，但是你要先自己改变，然后呢，你的丈夫就会蒙神帮助给他改变。那有一天呢，我从吉隆坡要回到西雕旺要3个小时的驾车，那么他就打电话来，我一开车他就打电话来，我就听，哇，他在电话里面一直哭，一直投诉，一直说，从吉隆坡讲到西雕旺3个小时，哇，我说姐妹忍耐，等候神会做工，不要说离婚。后来他也感谢主，他也顺服了，继续仰望祷告神。那么后来这个丈夫真的改变了，现在这个家就蒙神赐福，4个孩子呢大学也毕业了，感谢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心的祷告必能够得到神为我们成就，所以不要怕，耶稣说只要信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吗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身份是很尊贵的，耶稣给我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也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。有一天我为我的堂姐做这个出殡礼拜，在出殡礼拜当中呢，天就下雨了，哇，下好大的雨，那怎么办？在西雕旺送殡不是上车就可以啊，是走路的，走一段路不能够，哇，那个时候很挣扎，那我就拿起麦来，我就祷告，就奉耶稣基督名，雨水呀，停吧，我们2点钟要为这个姐妹做出殡，就这样宣告，吩咐雨停，因为神给我们权柄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万物，所以包括雨水。祷告以后我就进客厅那边等，在那边看，大家就在等在看牧师的祷告到底会实现吗，很大的挑战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卷卷2点的时候雨就停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抓住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，借着信心发出来的祷告大有功效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我们是很有福的人，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有福的，哈利路亚。因为我们这神是做事的神，按照我们的祷告来做事情，我们不祷告神也没有事情做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让神来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要等不要着急，给神时间，给神空间，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还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你们有去过 Broga 吗？ Broga 很多餐馆在里面一个弟兄在里面，他的耳朵会出很多这个飞虫身体就被捆绑了。他说我去巴生找过法师来帮助我，我以为去找伟力他说不是不是后来他找做的没有办法，什么波莫都找过，什么法师都找过，后来有人介绍我给他，我们就去探访他，以后就跟他祷告，祷告以后呢，3个月每天晚上我从我的家去家回，驾了110公里，每一天来回。后来这个弟兄还是心中很不舒服，还是很有捆绑，还是有这个飞虫出来。 我说怎么搞呢，弟兄？通常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都有这样的成绩了，都已经得医治的释放了，怎么你不能呢？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肯定会在他身上施神迹奇事。后来说，牧师啊，我12岁到37岁啊，每天抽烟抽2包，那么你叫我戒我戒了，但是还是偷偷抽一支啊。我说一支都不可以抽，全部丢掉。原来如此，这一支的香烟给魔鬼有这样的地位，在他的身上继续捆绑攻击辖制他，说丢他就丢了，完全丢了。感谢主，过一两天就好了，耶稣就给他释放了。感谢主。他的妈妈也是抽烟，从小抽到大，60多岁。我说你妈妈要戒烟吗？他说要要。好，祷告，一祷告以后第二天就不抽了，哦，比他儿子更好。感谢主。所以抽烟的，神借着你们的祷告、信心的呼求，这些瘾都会被他消除掉。你回去连这个烟瘾都不会起来，好像伟力一样一样的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，凡是我们所祷告的，只要信祷告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成就。毒瘾也会解掉，病毒也会解掉，坏杂也会解掉，什么都可以解掉。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他有能力，他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些的捆绑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有的人结婚好多年没有生孩子，但是很渴慕要孩子。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，不生孩子的夫妻呢，都向耶和华神祷告，以后就会生孩子了。有没有读过啊？有吗？哈利路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以撒娶了利伯家以后没有生孩子，以撒就为利伯家祷告，神就给利伯家生孩子。哈拿是以利加拿的第二个妻子，第一个妻子比利拿很会生孩子，这个大老婆就讥笑小老婆，小老婆哈拿就很痛苦。哈拿向谁说啊？她的丈夫又不了解她的痛苦，只向神说，向神祷告，神就祝福她，给她生一个儿子，名叫撒母耳，是吗？所以对神来说这些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圣经这样说，诗篇127篇说，看了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给的赏赐。这个这些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，神都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我们相信，我们祷告，神就为我们成就。哈利路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马可福音第16章17-18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，一起来念，1、2、3。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，我们信，我们祷告，必定有神迹的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要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得救恩，圣经说人人得救，不舍得一个人沉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要为那些家人还没有信的、 朋友还没有信的，亲戚还没有信的，我们借着信心祷告，这些都要得到救恩。去年十二月庆祝圣诞节的时候，我非常欢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祷告的一个堂弟很多年，在那一天他洗礼，夫妻两个一起洗礼。他太太是一个很迷信拜偶像的，感谢主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只要祷告神做事情。所以我跟他一起拍相，恭喜你，你是神的儿女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祷告不管这么久，有一天神会给他救恩。所以现在我还继续为那些亲戚还没有信主的继续宣告祷告，神要救，神要得到，给他们平安，给他们救恩。我相信这些我所提名的都会以后呢进到神的国里面，你得到这个救恩，必定会的。所以今天我奉劝弟兄姐妹负起这样的这个使命，是神的使命，是神的旨意，叫我们要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身边的人祷告提名。你第一次提名的时候，在天上都有他的记录，他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，所以给神一些空间，给神一些时间，到时候神必会成就，救恩临到他的身上，我们会欢喜快乐看到一个人加入在神的国度里面。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信心的祷告。我在牧会过程当中有两间卫理公会很久了，几十年了，信徒还是四五十个人，哇，我受不了，我说哪里可以，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的，但是教会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少人，哪里够讲。哎呦，我说现在唯有的方法就是信心的祷告。我鼓励他们起来每一天早晚祷告，早上晚上，早上晚上，早上一个小时，晚上一个小时。感谢主，他的人数啊在几年当中就飙升到130个人，八声港口也是这样，也是飙升到130、140个人。那现在祷告又停止了，增长率又停止了，我们要教会做满满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早晚祷告，一个礼拜祷告一次不够，一个月祷告一次不够，早晚祷告，两三个人都可以，神看我们有这样的人在他的殿中呼求他，他就为我们成就。哈利路亚，各位要信要祷告，不祷告神也不做工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我相信，我宣告，我们借着信心的祷告，教会复兴，人的祝福，病的医治，鬼被赶出去，法师都信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所应许的话我们都相信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借着这样的应许祷告，你必定会为我们成就。主啊，让许多许多人就从黑暗里面进入你的光明。哦，和尚也要悔改认识耶稣。哦，主啊，赞美主，感谢主。主啊，你赐福给我们这般的弟兄姐妹，你所爱的，所呼召出来的儿女们，负起祷告，信心祷告的工作。我替很多亲戚朋友祷告，叫这个教会在这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病的医治，鬼被赶出去，问题的解决，灾难人来的完全得到你自己的祝福，成为你自己的帮助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使人赐福这个团契，让我们看见这个团契明年这个时候是加倍的增长，加倍的增长，加倍的增长，哈利路亚。 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